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走廊上的脚步声也没有了，正阳可能已经在那拐弯处的椅子上坐下了。这个时候，季医生点燃了香烟，眼前又浮现出董雪的那张照片。黑色的上衣，里面没穿内衣，敞开的胸前足以挑动任何男人的情欲。季医生仿佛看见了那个摄影师贪婪的镜头，他突然决定得见见这个摄影师。微微不是说可以给他介绍吗？那就试试看。季医生猛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来。他突然记得，他第一次在女人面前神魂颠倒，就是因为这种着衣方式。那年季医生18岁，在乡下当知青，但是一个炎热的黄昏，他感到肚子一阵一阵的发疼，就到赤脚医生的住处去要药。那个医生姓张，30多岁，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季医生有时看见他背着药箱在田间小路上疾走的时候，就像一头母牛。有一次，生产队里的一个妇女和婆婆吵架，跳河自杀，被救起来以后放在河堤上，就全靠他有力的人工呼吸救回了那个女人的命。季医生在围观的时候就想，哎呦，做医生还真需要体力呢。张医生的住处，也就是他行医的地方，外间是诊断室，办公桌的后面立着一个药柜，靠墙放着一张小木床，就是给病人做检查的地方了。里间便是他的卧室了。张医生不是当地人，据说以前是在县医院工作的。为什么一个人到了这儿，他不甚清楚。众所周知的理由是，这是组织安排。那天黄昏，季医生走到了张医生的住处的时候，门紧闭着。季医生靠门听了听，里边有哗哗的水声，证明有人。季医生便喊道：“张医生，我来拿点药。”里边便传出了张医生的答应声，叫他等等。很快，门开了。张医生说：“小季呀，我听出是你，小小年纪犯什么病了？”他一边问，一边在桌边坐下，从抽屉里取出了听诊器之类的东西。季医生 看见张医生穿着白大褂，有些地方是湿湿的，继而他又看见了屋角的一个大木盆。他反应过来了，张医生刚才一定是在洗澡，这天气实在是太热。季医生感到自己额头上的汗水不断的在流，当然肚子疼得厉害也是一个原因。季医生面对张医生坐下来，述说着病情。这个时候，季医生十分震惊地发现，张医生的胸前有两颗扣子并没有扣上，两个硕大的乳房的一部分暴露在他的目光下，使他感到目眩心跳。季医生想，他一定是刚才为了快点开门，从澡盆里出来以后，光着身子就套上了这件白大褂，并且忘了将扣子扣全。季医生当时非常为难，他既不能提醒他，又不敢将目光直视，只好低着头述说着肚子疼的过程。这是一次猝不及防的闪电，给季医生的成长史留下了雷击般的印痕。以后他每当看到他衣服的扣子，就感到心跳，并且不可救药地想入非非。其实这里的农妇在奶孩子的时候是非常随便的，从前季医生曾不止一次地看见年轻的农妇们撩起衣襟儿，露出那鼓胀胀的乳房们来给孩子们喂奶。面对这样的场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什么感觉。然而这一次，一种不经意的显露却震动了他，使他对那罩在白罩衫下面的身体感到了强烈的向往。张医生已经不复存在，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高大丰满的女人。他低着头，眼前出现的仍然是他光润的脖颈和顺势出现的隆起的半圆。如今这幅20多年前的画面叠印在董雪的照片上，只是更多了一些现代的野性。季医生吸了一口烟，想，这都是摄影师的安排。但是，摄影师怎么敢肯定冬雪死了呢？上午10点，我敲响了宋清的房门，我右手提着一大袋子水果，心里还在生着表弟的气。因为今天一大早我醒来的时候，看见表弟已经不在床上了，我以为他去卫生间了，可是等了很久都没见他回病房来。正在纳闷呢，他却提着一大袋子水果回来了。我看见他微弱的身子，不由得一阵火起，我说，你不该独自溜出医院去做这种事儿。表弟却说，宋清病了，你去看看他，应该带点东西去啊。我明白表弟陷入单相思已经有多深了，我真想让他不要这样，但是却深感无能为力。门开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出现在门口，我说我是来看望宋清的。她将我让进房内说，啊，你先坐坐，宋清去医院门诊拿药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说，宋清的病好些了吗？她说，好些了，就还是胸口发闷，就像得了心脏病似的。这个陌生的女子有着和宋清类似的长发，穿一条暗红色的拼图的长裙，光着脚，穿着一双拖鞋， 给人一种刚起床不久的感觉。我问，你是宋清的朋友吗？他笑了一会儿说，宋清是我表妹呢，我是昨天从老家来这儿的。我心里一下子咚咚地跳起来，她就是宋清的表姐。我想起了宋清和我的秘密约定，这种极端私密甚至是有些荒唐的事儿，还没有进行，却与想象中的另一方面的当事人直面相遇了，我一下子觉得尴尬无比。好在对方似乎还并不知道我在这件事中将担任的角色，他还客气地给我递来了一杯水，说，没有茶叶你就喝点水吧，宋清不喝茶。我说谢谢。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和宋清的这桩约定已经结束了。我理解宋清想帮助表姐有一个孩子的心情，她表姐和丈夫做出的这种决定在现在科学条件下也很正常，但是其导致她怀孕的精子只能从不知姓名的精子库中去取得，不然当事者会为此事困扰一生的。我为自己当初曾答应担当这一角色感到很后怕。宋清还没有回来，他的表姐说，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去市场给他买些吃的。他换上了一双高跟鞋，对我点了点头，便带上门走了出去。她的裙子裹着的臀部很丰满，我无端的由此感到了女人的生育力，这是一种自然而又盲目的力量，却又相当的顽强，好像草籽总要破土而出一样，在这种力量面前，性欲显得非常的富庶。我站起来，在这窄小的客厅里踱了几步，卧室的门开着，我往里看了看，床上还有些凌乱，传达出一种有人生病并且卧床的感觉。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水，旁边还有一件闪烁着金属亮光的东西。我走进去，看见那是一把锋利的剪刀，这使我心里一惊，在床头放着这种东西使人联想到侵犯和抵抗之类的事儿，至少是一种对不测的防备吧。我回到客厅，点燃了一支烟，我觉得宋清这次生病似乎有些蹊跷，我这想法肯定没有任何道理，但是我却无端地坚信这一感觉。有人敲门，宋清拿着一小袋药走了进来。两天没有见，宋清明显地瘦了些，很虚弱的样子。看见我在这儿，他略感意外。我说，你怎么了？好些了吗？宋清竟一时语塞，坐下以后才慢慢地说，可能是感冒了吧，没关系，过两天就好。宋清的回答让我生疑，因为他不像是简单的感冒。我转告说，他的表姐上市场去了。宋清的眼睛就亮了一下，说，你看见我表姐了？我说是。我接着说，哎，你没有对表姐提起我吧？我想。宋清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打断我的话说， 你放心吧，不会让表姐知道你的。哎，我这次是没精力办那件事了，我已经给表姐讲了，叫她过一段时间再来，并且我现在的想法也有了变化。我正在劝表姐要什么孩子，一个人活着都累，没意思。哎，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说服她。宋清斜靠在沙发上，说话却有点气喘的感觉。我劝他到床上躺着，并问他吃不吃水果。我说，你呀，病好喽，得教育教育我表弟。我给他讲了表弟一大早溜出医院去买水果的事儿。宋清说，哎，这个小弟可真好。哎，这两天病情怎么样啊？我说，不稳定，还是有点发烧。宋清说，嗯，那可不能让他往外跑了，这个阶段尤其不能染上感冒什么的。宋清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下，他将长发甩到了前面，覆盖了左肩和光滑的臂膀。我说，哎，你得多穿一点。我感到宋清那件无袖连衣裙显得太单薄了。宋清说，有时候胸口发闷，还想喝凉水呢。哎，这个天气太闷热了。这个时候外面的门响了一声，宋清顿显紧张。我说，是你表姐回来了吧？我走过去开了门，外面却没有人。回到屋里的时候，宋清已经半坐在床头了。宋清说，我总是觉得有人要害我。我说，你别紧张了，也许是风，也许是上下楼的小孩子撞了一下门，没什么。宋清说，你不知道，这两天夜里我旁边的房间里老有声音，像是有人移动桌椅板凳似的。我知道宋清是指客厅旁边的另一间卧室。小刘护士到外地实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那个房间一直是锁着的。我走到客厅里，推了推那间卧室的门，锁得死死的，门把手的灰尘证明没有人进出过。我说，也许是错觉吧，尤其是在人生病的时候容易胡思乱想。宋清说，不不，我表姐也听见了，昨天晚上我们俩都吓得在床上不敢动弹。半夜过后，小梅在值班室的隔壁睡得迷迷糊糊的。她关了灯，睡在一张长沙发上。暗黑的屋子里，她照着护士山的身体蜷曲在那儿，像一团白色的影子。迷糊中，似乎听见有人在拨弄窗户的声音，接着房门也有了轻微的响动。这一切，小梅都是在睡眠状态中感到的。看来，人即使是睡着了，也有一根什么神经是醒着的，但这条神经像一条被阻断的溪流，始终流不进大脑里，更指挥不了人的行动。直到小梅的脸上感到有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她才一下子惊醒起来。刚要惊叫，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说，别叫，是我呀。 小梅听出那是正阳的声音。由于猛然的吃惊和瞬间的放松，小梅感到身上出了汗，四肢软绵绵的。她说：“哎，半夜三更的，你来干什么？”正阳在黑暗中看着他的脸说：“执行任务呗。你们所说的那个白脸女人还没抓住，我这个侦查员不能歇的呀。”小梅说：“哎，你不是宣布不来了吗？”正阳说：“傻瓜，那是我故意叫你放的风。开始待的那几个晚上，影子也没抓住一个，就故意中断了几天，这叫欲擒故纵，懂不懂啊？”正阳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完全是耳语。小梅感到面颊被他蹭得痒痒的，就小声地说：“得了得了，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呀？”小梅记得自己睡前是锁上门的呀。 这还不简单， 一道门都进不去，还当什么警察？正阳的声音里显得有些得意，他一边说一边就在小梅的身体上抚摸起来。小梅说：“别别别，季医生在隔壁呢。”正阳说：“没关系，他不是知道我是你的男朋友吗？”小梅挣扎着坐起来说：“不行不行，总之这样不太好。”正阳说：“季医生到急诊室去了，我看见有人来叫他去的，怎么样，放心了吧？”馋猫。小梅在黑暗中摸了一下正阳的脸，显然是应允了。黑暗中他们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有一股热浪在墙壁的四周扩散着，房间、走廊、消毒水的气味、病人的身影、僵冷的死亡，所有构造着病区的一切都被突如其来的海浪给打散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小梅感到自己飘荡在浪中，他兴奋地喘着气，突然想到，死亡是否也有如此的愉悦呢？他想起在资料上看见过的，英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说，人在死亡后的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感到极度的愉悦，时间在周围流得很快，然后飞出隧道，看见那让人宽慰的光亮。他们慢慢地安静下来，小梅在黑暗中摸索到扔在沙发背上的护士衫，穿上，然后半开玩笑地说：“你呀，就这么来执行任务啊，你八辈子也破不了案。”张扬说：“ 哎，那未必吧，我刚才呀，差一点就抓住那个嫌疑人了，真的。我觉得一切就要真相大白了。”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郑阳说：“小梅啊，我刚才差一点就抓住那个嫌疑人了，真的，我觉得一切快要真相大白了。”小梅紧张起来说：“你没撒谎吧？你发现什么了？” 郑阳说：“半小时前，啊，也许是一个小时前吧，他突然看见走廊尽头有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人，戴着大口罩。凭直觉，他感到这是一个年轻女人。可是，就在他装着踱步向他接近的时候，那个黑衣女人已经进了电梯。他奔到电梯门口，无奈地看着电梯的指示灯一层一层地往下跳。情急之中，郑阳转身沿着步行梯飞快地往下跑。可是，这楼梯有很多层的路灯都没有燃，他只好用手扶着楼梯的栏杆往下，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他的速度。到达底楼的时候，电梯早已经到达了。他飞快地跑出楼，沿着林荫道往前追。四周空无一人，林荫道上已经升起了一些雾气。突然，他看见了前面有一个人影，他不能肯定就是黑衣女人，但是凭感觉他还是追得过去。由于他的脚步声太响，前面那个人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往前跑起来。在那个人一回头的瞬间，郑阳看见了白口罩。是他，郑阳来了劲，甩开大步追过去。那个人一闪身离开了林荫道，消失在西北角的一片黑暗里。郑阳追过去，迎面是一堵矮墙。他沿着墙根查看着，突然看见了一扇小门，门口亮着一盏昏黄的灯。郑阳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突然地反应过来，这里是医院的太平间。郑阳已经记不清他是怎样跌跌撞撞地往回跑的，一直跑回到这住院大楼的进口处，他才站下来，用手揉揉脸上发麻发冷的皮肤，这才感到有一点愧疚。 哎，怎么了啊？太平间有什么可怕的？ 他在心里责骂着自己的怯弱，但一回想到刚才的情景，仍然觉得心里咚咚直跳。这事的后半截儿，郑阳没有给小梅讲，他只说到那个黑衣女人在太平间附近消失了，然后他沿着墙根搜索，也没有发现什么。他 对小梅说：“我呀，当时还真想进太平间去找找呢，只是转念一想，那里边躺着都是死人，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再爬起来，穿一件黑风衣到我们这儿大楼来乱窜，是不是啊？啊，真是简单的科学道理嘛。所以呀，我也就没进去搜寻了。” 尽管郑阳给这事儿来了个很英雄的结局，但是他的胆量并没有感染小梅。郑阳感到小梅在黑暗中已经紧紧地抱着他，身子有些发抖。他拍着小梅的头说：“ 嘿，别怕别怕，我呀会抓住那个人的。” 小梅说：“ 你敢说？你敢说那是人吗？ 太可怕了。再这样下去，我要调换工作了。再待下去，我会吓成神经病了。” 这个时候，走廊上有了脚步声。夜半时分，这个脚步声很响很响。小梅想，这是季医生从急诊室回来了吧？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从宋清的住处回来以后，我的头脑老是被两种怪念头缠着。一是放在宋清床头的那把锋利的剪刀，它用来做什么呢？是夜里害怕的时候用来壮胆儿，还是在夜里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为这后一种推测感到震惊。另一个怪怪的预感是，与他同住在一个套间的小刘护士外出实习很久了，在他紧锁着的那间卧室里，夜里怎么会发出声音？该不是他在异地出事了吧？通过这种声音来告诉他的同事宋清，说：“你们要想起我，要来找我呀。”当然，从局外人看来，我的以上想法确实荒诞。但是如果替我想想，处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环境中，谁能保证头脑始终清醒呢？并且当我看见伟伟坐在吕小亚的床前发愣，我就知道他也还陷在昨夜发生在卫生间的恐怖的记忆中。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愣愣地站在他的面前，对着正在方便的他怪笑两声后又转身消失。好在现在是正午时分，从病房的窗户望出去，是一大片明晃晃的灯光。我这部小说的不少片段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写成的。待在表弟的病房里，趴在那窄窄的床头柜上，我将周围发生的事情快速地记录下来。末了，我经常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有时候我想象补充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有些想象被证实是真的，这使我非常的吃惊。我感到有人站在背后看我的稿纸，回头一看，是伟伟进来了。也许是从吕小亚那儿他知道了我在偷闲写小说，他很好奇，执意要看看。我说不行，因为初稿非常的凌乱。还有，我直接将周围的人物都写了进去，我怕有什么不妥，引得别人不高兴。但是微微说没有关系，他说，你把我写进去都可以，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想看看。但是已经写的片段确实太乱了，我实在拿不出手。我只好给他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我说，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一定是你自己所遇到的恐怖事情，行不行？他想了想，说有这样一件事，开始还觉得没什么，倒是事情过去之后，时间越久越觉得吓人，到现在也还很迷惑。微微说，两年前，一个叫雷玉的摄影师约他拍时装照，以便给一家画报公稿。摄影间设在摄影师住处的小阁楼上，从一架很陡的木楼梯爬上去，上面居然是一片很美的天地，地上铺着厚厚的红地毯，有一把造型优雅的木椅，还有一段精致的雕花栏杆，这些都是摄影的道具。地上墙角都布置着或强或弱的射灯，一面墙上挂着大幅幕布，有黑色、紫罗兰、天蓝、纯白等各种颜色，根据拍摄需要选择一种颜色做背景，同时还配有立体声音响设备。在拍摄的准备期间，摄影师会放出很轻柔的音乐，这是让模特消除紧张的一种方法。那天到场的还有另一个叫雪妮的模特，他告诉我他29岁了。摄影师说要几种不同年龄段的人才能展现不同风格的时装，所以他来了。据说他以前是搞专业舞蹈的，身材确实非常好。他先拍了一套晚装照，简直是魅力袭人，那暴露在外头的肩头像石膏像一样的优美。当时室内的灯都熄了，只留着侧面的一盏射灯，地上和他身后留着两盏微弱的辅助灯，这样照片的层次将非常丰富，立体感、表现力都非常强。但是奇怪的事却发生了，摄影师对着姿态典雅的雪妮却久久地按不下快门，他站在脚架后面弓着身对着镜头，他说不对，一边说一边开亮了屋内的大灯，他焦躁地东张西望，然后说好了，再来一次。关了大灯，屋内变黑，射灯将雪妮打出的光彩照人的大侧面，然而摄影师仍然没有按下快门，大灯又开，他的额头上已经有了汗珠，他说好了，歇一会儿吧。说着他走下阁楼抽烟去了。雪妮很紧张，问我说是不是他没有配合好，我说很好，也许是摄影师还没有找到感觉吧。雪妮坐在地毯上很沮丧的样子，她说她迫切地需要一笔钱，不然也不会来受这个罪了，说着她的眼睛都湿了。我感到他好像有什么苦衷，但是初次见面不好多问。后来摄影师上楼说今天不拍这晚装了，他打开了室内的大部分灯，空间立刻明朗起来。摄影师又给他拍了休闲装、泳装，又让我和他一起拍了一些很艺术的组合照，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但是前些时候我偶然遇见了雷玉，就是那个摄影师， 他对我说，记得那个雪妮吗？她死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他在报纸上看见过寻人启事，还有照片。他看了一眼后便突然感到雪妮肯定已经死了。他还说想到这点他很害怕。原来他给雪妮摄影的时候，从镜头里老看见他背后有一个狰狞的人影，一只手举在空中，好像手里还拿着一把刀，正要向雪妮刺下去的样子。他没敢按下快门，揉了下眼再看，仍然是那个情景，就这样试了两次都一样。他的心绪乱了，没有继续拍这幅照片。当时只是觉得蹊跷，到后来知道雪妮失踪了，他才一下子想起这件事，他由此认为雪妮凶多吉少。微微讲上面这段事的时候，我看出他其实也有些紧张。当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就是季医生的妻子董雪曾经化名为雪妮。季医生回到了值班室，夜半时分，整个病区悄无声息。刚才去急诊室参加了一个病人的会诊，季医生感到有点累，便摸出一支香烟来点上。隔壁的房门响了一下，小梅走了过来。在她走进值班室门口的一刹那，季医生看见另有一个人影朝走廊上走去。季医生明白，那个躲他而去的人影一定是小梅的男友郑阳了。他时不时的来陪小梅上夜班，季医生已经提过意见了，毕竟这对小梅的工作多少会有妨碍的，并且他们还常常躲到什么地方去亲热，季医生凭感觉能够知道这一点。他看着小梅被白罩衫裹着的成熟的身体，光滑的小腿露在外边，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吸引他的男友每每在他上班时跑来约会的理由。季医生的眼前浮现出20多年前的那个身影，那个被白罩衫裹着的高大的丰满的躯体，张医生。张医生从澡盆里出来，光着身子，套上那件医生的白罩衫。他用手按压着他的腹部，询问他肚子疼的原因，吃了什么东西，喝过生水没有。季医生躺在屋角那张用于检查病人的小床上，仰望着张医生的脸。他的脖子，他的没有扣上纽扣的胸前所闪现出的隆起的部分。那个时候季医生18岁，在那乡下夏日黄昏的包围中，在远远近近的秧田里蛙声四起的鼓噪中，他在赤脚医生的屋子里所感受到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心跳。季医生记不清当时怎么会肚子也不疼了。张医生给他服下几片白色的药片以后，他觉得需要带回去的另一些药片已经是多余了。季医生说，我走了。尽管非常的不情愿，但是他觉得只能这样。张医生像对孩子似的温柔地看着他，他觉得张医生立刻就要留他下来，他 他觉得张医生以30多岁的成熟足以能够指挥他控制他。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但他想张医生都会知道。他强烈地想服从张医生的安排，然而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张医生只是嘱咐他回去要继续服药，并且说你们这些当知青的呀，累了就不想做饭，经常饱一顿饿一顿的啊，这样不好，以后要犯胃病的。季医生走了出来，在暮色四起中，秧田里散发出强烈的水腥味和青草的香气。他感到脚步有点像喝了酒后的飘飘然。那天晚上，睡在他那间竹林掩盖的茅屋里，那间被白罩衫裹着的丰满的身体老是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他突然记起中学时班上的一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因为她是在文革中进的中学，那个时候男女生之间根本不说话，所以他几乎不知道女生的姓名。有时候听到几个名字也没法与本人对上号。他记起的那个女生经常在校门外受到社会上的一些小伙子的骚扰。他当时觉得不明白，现在突然明白了。那个女生是因为身体成熟的早。他依稀记得他背着书包的时候，书包背带衬托起他高耸的胸部。他奇怪自己当初怎么就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呢，直到今天他觉得自己好像才是第一次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女性的身体的诱惑。在黄昏的光线中，张医生那隆起的胸脯时隐时现，在他转身去取药的时候，他的臀部的线条在薄薄的白罩衫下面强烈地触动着他。而现在，一个19岁的女孩坐在他的对面，从她还有些凌乱的头发上可以看出她和男友刚才在隔壁房间里的疯狂。可她的眼光却是那样的坦然地对着季医生说，病人都睡了，没事儿，他也就到隔壁去睡一会儿。季医生说，小梅啊，你就别说了，是男友又来看你了是不是？小梅说，不不，他是看见了一个黑衣女人，特地来告诉咱们的。他说他跟踪那个神秘女人一直追到了太平间附近，可是奇怪，那个女人一闪身就不见了。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